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又或者转数快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Hello， 天天天南啊， 你咁啊，又要讲一样嘢。大家記得交月費。今日已經是27，記住 嗱，即係我哋又請咗明哥上嚟。咁明哥咧，即係走趯咗呢個成個農曆七月咧個餘粒，係嘛咁辛苦。咁啊，大家俾啲月費都好應該嘅。同埋頭先我哋都要食飯噶嘛，係咪先？ 飲茶灌水 係飲茶灌水噶嘛。啊，一路即係啊，咁跟住然後我哋喺呢度嘅時候，整下出咁多相咁多片。又要我哋工作人員嚇幫手去做， 同埋我哋事前嘅準備功夫， 係啊，加埋曬係咪啊？即係你即係台上啊一分鐘就台下十年功， 啊， 所以你聽我哋講一分鐘嘢咧，已經用咗十年時間，所以咧77.7咧嘅月費咧，其實一啲都唔貴㗎啦，咁樣。 希望你哋大家高抬貴手， 嚇多啲鼎力支持啊， 或者俾140幾個都得嘅。 好啦，咁啊，今日個主題就叫做 回到陰間。 沉啲，回到陰間。 你係咪講鬼故啊？喂， 即係好似鬼故節目咁樣。 但係點解我哋用呢個名咧？我想問。 唔係咁，其實咧就係咁啊，遇難完咗啦。咁啊，即係啲嗰啲，即係喺民間嘅傳說。咁即係啲鬼咧就翻去嗰啲個陰曹地府裏面啊，咁樣啊，即係佢有放佢出嚟，咁亦都有走嘅一日咁樣。 但係我就話咧，嗱，我頭先聽我哋咪合咪前講咧，係咪真係過咗7月14咧？打有個刮風啊，又落雨啊，一陣間又點，係咪即係吹啲？ 明哥，我就 啲鬼魂翻去咧。 即係以前聽過一啲師傅講過咧，佢就話咧，即係過咗農曆7月14，臨近鬼門關差唔多山嘅時候咧，咁啊，即係以防啲小鬼啊，就想留喺人間咁啊，唔想翻去，咁咧，所以個天咧就會行雷閃電，落大雨。咁咧就即係一個催促佢哋快啲翻落去陰間。喂，其實有冇呢啲咁嘅傳說嘅咧？其實 嗱，我就冇乜點聽過嘅，老實講就真係。不過咧，就喺盂蘭盛會裏邊咧，就有好多儀式，臨到最尾咧，到最後咧，都係所謂叫做關孤門啊。 關孤門即係山鬼門關 啦，山鬼門關前啊咁樣。咁你如果你留意嘅話咧，譬如話喺潮州嘅盂蘭盛會裏邊咧。都有個叫做臨尾咧，就會走兩個金童玉女啊，咁樣走，即係我哋叫話走送佛咁樣嘅。咁咧就意思都係咧，就話咧嗰兩個金童玉女其實就係陰間嘢嚟噶嘛。 嚇 誒，呢個叫做係趕嗰啲鬼， 快啲走啦，快啲入啊，快啲翻嚟，快啲翻嚟咁嗰啲， 捉曬佢翻翻，即係未走。因為咧，譬如話4:00嘅時候，佢祭完休，原則上咧大事王帶走啦。咁可能有啲真係趕唔到尾班船啦，又或者真係唔知佢病埋，因為食大咗唔記得。咁啊，趁呢個時候咧，佢又金龍咧見到嘅話咧，就趕翻佢走嘅，係屬於叫做關孤門嘅一種嘅意識喺度嘅。 咦？嗱，咁我想問啦，你講到金童玉女，我第一次聽啦。 係。 咁啊，金童玉女，咁啊，大士王，咁啊，大士王咧，其中一種有啲地方嘅傳說咧，就係觀音菩薩嘅化身啦。係。咁即係呢個成日我哋見到好多觀音菩薩嘅像咧，側邊都有金童玉女嘅。咁係咪即係呢兩個咧？ 嗱，搞錯啦！咁 又唔係呢兩個嚟嘅。 係啦，金童玉女咧，我哋所指嘅話，嗱，我唔敢泛指乜嘢啊。我哋所喺盂蘭嘅金童玉女咧，就係屬於陰間嘢嚟嘅。係啦，即係所謂叫做嗰個 嗰對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觀音側邊嗰兩個，我諗就有，我諗可能睇得呢個戲曲片啦，一個金童，一個玉女啊嘛。 唔係咁啊，咁啊，佛教講觀音 燈嗰啲， 觀音嘅金童玉女咧，就係呢個咩嚟噶嘛？ 龍女 啊嘛，同埋善財童子啊嘛， 兩個都唔簡單㗎，兩個都好犀利㗎， 兩個都勁嘢嚟㗎， 佢嗰個資歷唔弱於菩薩級數㗎，你唔好以為係兩個侍從咁簡單。 你喂大佬。 到你成暴花嚴經嗰個善財童子五十三三就講緊佢係嘛？咁啊，跟住然後就另外就係呢、這個龍女就七歲成佛啊嘛， 係好犀利噶，所以佢唔 係嘢嚟嘅， 唔係兩個，亦都唔等同我哋以為嘅所謂金童玉女，有啲直情咧就當咗玉帝座下金童玉女、 哦、 啊，更加係即係嗰啲戲曲片嗰個影響力好深、 啊， 因為佢嗰、那個深入我哋民間腦海裏邊咧係啦，其實唔係嗰兩個嚟， 所以喺潮州嘅鱼篮里面临尾即系做完佢嗰、那个做完嗰个优嘛大优啊嘛小优， 最后送佛 啊送佛 系啦， 之后嗰两个金童玉女就并不是善财童子同埋龙女，也不是玉皇大帝嘅旁边嗰两位， 另类 金童，即系可以话个佢管辖嘅范围系唔同嘅，喺下面啲， 即系鬼差，即系属于鬼差啲 嗰类咧。你可以话你嗰类啦，系嗰类属于阴间金间嘢啊。所以咧，我哋话一样，譬如话嚟讲，佢系有啲系守桥头啊。咁你见到桥头有两个咁样， 唔系牛头马面咩？ 诶、哎，唔系牛头马面，系直情喺阎王座下嗰啲鬼差嚟啦。咁、其实因为我哋嗰、那个所以佢故事众多啊。咁变咗嚟讲咧，你有唔同故事咧，你要跳翻出嚟咧，跟翻个故事个轨迹去做、 啊。 因为其实我哋五千年文化里边有唔同。嘅神神怪怪嘅一啲唔同嘅傳說，同埋融合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民間傳說，咁啊結合埋啲佛道嘅故事咧，所以咧令到我哋咧所謂多姿多彩啦嚇，我任何故事都係。 我咁睇啦，即系咧其實咧就即系中國嘅道教或者係一啲咁嘅中國嘅民間信仰咧，都非常之有嗰個中國嘅官僚制度喺度嘅。 必然的啦，因為道教就是官僚制度嚟噶嘛。 咁啊，所以就你就當係一樣嘢，好似頭先提到牛頭馬面嘅，即係其實佢係負責喺炎黃側邊。即係佢做嗰科嘢唔同，佢工作範圍唔同啦。 炎黃嗰一個好大嘅系統嚟嘅，炎黃陰間 係啦，保安系統。 你明白？即係我哋神裏邊分咗好多種唔同嘅級數。 佢司法嘅， 佢係行政神裏邊嘅陰間行政神，係啦，又要分清楚嘅。炎黃屬陰間 行 政神， 立法係咪又係分開嘅？ 佢行政神，咁所以咧 ，action 啊，行動部門咧就嗰關乎頭頭馬面。 咁話時話有冇懲教嘅咧？ 咪喺獄咯。地獄啊嘛，十八層地獄啊嘛，獄啊嘛，咁我成日都話啦，地獄不等同地府啊，地府咧有生活嘅，地獄咧就係受罰嘅，你千祈唔好搞錯，地府不同地獄。 所以我話中國嘅信仰咧，就係講緊呢個地獄咧，其實都有兩嚿東西，一個叫地府，一個叫地獄， 係啦， 一個 受， 一個受。 但係佢哋話叫咩啊嘛？嗱，陰曹地府 係，係 咪？ 冇錯。 咁啊，跟住地獄啊，要受嘅幾多啊？ 懲罰咯。系啦，即系有唔同嘅， 有 冇 咩上刀山啊？ 系啦，冇错。 佢有兩嚿東西嘅，即係好似嗰，我又問你啊，明哥有冇去過台南嗰、那個十八層誒嗰個叫做咩十殿炎王啦？咁 十八層地獄係啦， 十八層地獄啦，咁啊又有十殿炎王，又有十八層地獄，即係裡面其實都。即係 分開好多地獄，其實嚴格上嚟講，道教裏面嘅地獄咧就何止十八層咧，好多嘅十八層地獄咧就我哋所講嘅佛教嗰套嘅唔同嘅、 啊， 佛道都有唔同嘅地獄嘅詮釋嘅演繹嘅。 即係好似香港咁啊！即係如果你有啲又話壁屋啊，有啲又話石壁啊，咁 啊 都 唔同， 唔同， 唔同處置。 係啦， 咁你地獄裏面分開好多咩？又話八大、八小啊、三十二大咯，係加為係道教地獄加為多姿多彩好多啊、嗯，複雜好多嘅。啊！佛教地獄相對上嚟講就我少睇佛經啊，咁啊冇話冇教嗰啲形容得咁樣樣。 哦，佢都有嘅，地藏經裏面都提嘅地獄咧、啊、都好多隻嘅咁樣噶。但你話即係如果比較耳熟能詳啲咧，當然成日講緊啲十八層地獄啦，即係香港人咧就即係老一輩嗰啲咧就好受呢個虎豹別墅嘅影響啦，即係嗰啲即係歐利根啊咩洛油王嗰啲啦，咁樣 上東山洛油王嗰啲啊， 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常喺我哋 景勢咧，都係景勢啊， 就不管點都好，即係落邊一個都唔好㗎啦，咁樣。 嗰個後邊個處境咧，我就睇落去，哇！嗰只船咧都幾特別㗎喎。 係啦，冇錯啦。 其實呢只咧到底係咩嚟？ 好啦，我哋 叫佛山龍。 冇錯啦，咁你其實。大家你知唔知啦？依家呢個背景咧，其實咧，我都相信係一個歷史啦，可以成為一個歷史。其實係今年啊，農曆嘅七月二十五日啊，係啦，咁樣樣啊，長洲做嘅盂蘭盛會，咁佢咧就每年咧都會燒一隻，所以送一隻佛山輪嘅。 咦？呢架船都比較似係。西式嘅遊艇樣啦，比較現代啲嘅喎，阿明哥有啲典故啊呢、這個。 咁大家其實都聽過呢、這個其實聽過佛山輪未先？ 未聽過。 係啦，咁其實咧就關乎香港其中一頁風災歷史嘅。咁啊，咁我哋講講啦。咁其實佛山輪本身嚟講咧，佢係我哋香港製造出嚟嘅。咁、我哋先唔講佢嗰個 災， 係啦，唔講佢災難先，我先講佢背景點解會而家係。 屬於順德船務啦。其實佢好早已經出現㗎啦。咁其實睇翻佢嘅資料咧，咁大概其實佢佛山輪係1939年咧，就喺香港太古輪船公司建造。係、 哦、 啦，唔知佢今年嘅嗰個太古嗰個展覽有冇講呢一個啦、啊？其實屬於幾大隻嘅船㗎，真實嘅個船型咧，其實比而家你見到個咧係更加係層數高，唔知七層好似係，載成千幾人嘅， 係 啊，係啊，咁當年咧喺1953年嘅時候咧。咁太古集團咧就將啲佛山船咧就轉售俾其實一個好出名嘅人叫做梁昌，唔知聽過名啊？梁昌， 嗯， 梁昌係啦。咁咧就係佢嗰間船務嘅裕安公司嘅，咁主要係行港澳兩地嘅。 哦，即係佛山輪都走港澳兩地。 係啦，冇錯。 即係以前人哋話，哎，我坐大船，我坐大船 嚟澳 門啦。 冇錯， 就係呢只叫。係 你有藏份嗰個嘢嗰只。 嗱，但係咧，你哋所講嘅坐大船去澳門咧，其實咧可能唔係當年佛山輪嗰個情況。點解咧？因為當年都仲係喺梁昌手上咧，未曾有嗰個咁熟，俾我哋咁熟悉嘅啊。咁去到1968年嘅大概8月咧，先至咧由呢個順德企業有限公司咧用200万咧就向德記收購呢個大內客輪啦，即係後來嘅松山輪，同埋收購咗大業嘅德星輪，即係我哋嘅東山輪，跟住再收購埋裕安嘅佛山輪，咁啊作價250万嘅，咁樣先至正式咧就係我哋熟悉嘅坐大船啦、啊，就所謂叫做話點解咧就關乎賭業當年喺澳門嘅爭霸戰，呢、 哦、 個就另外一個故事啦、哦，我唔講啦嚇。咁、哦、啊何生咧？成立順德之後就賣咗呢幾隻船咧，就來往港澳兩地咧，就再啲客咧過嚟澳門， 即係再啲賭客啊！ 冇錯啦， 無論你賭唔賭，你都要俾我賺錢。 但係我記得佢哋坐大船咧，講緊係。都坐好長時間 嘅 喎， 我當年我未坐過 呢個嘢， 所以叫有瞓要瞓大倉啊，所謂叫瞓大倉，瞓呢、這個所謂叫瞓船面咁樣嘅。 我就試過喺就係坐過大船、 啊， 不過去廣州 啊， 又係挨晚上船。 我廣州唔啦， 第二朝6点上船啦、 啊， 上岸啦。 咁好啦，介紹咗背景之後咧， okay. 我哋講講啦。喺1971年啊， 即係我出世嗰年， 係啊，當時嘅8月16日。新曆嘅8月16日到啦，15、16、17嘅人咧，就係話咧，啱啱就撞正，其實香港嘅風災史裏面一個好勁嘅颱風叫做露絲係啦，當年咧就最高達10號風球，亦都係啊。咁十號風球咧，其實係恐怖嘅。點恐怖咧？就係話咧，佢當年嗰個途徑咧係直吹香港，當年嘅風眼咧係喺長洲路過。 哦， 所以其實呢個係好勁嘅。咁同埋你而家亦都係到而家咧未有一個歷史破咗，就係話好多人冇係嘅。佢係第一個到而家為止第一個風，即係風暴直入珠江口登陸廣州。 哦， 所以咧香港係食到硬嘅，同埋澳門都食到硬。 即係咁多年嚟都係淨係老師呢個颱風。 係啦，暫時佢呢個紀錄好多紀錄都有破啊， 即 係 食到硬 啊。 係 啦，但係食到咁樣即係再兜口兜面嘅。 咁後嚟山竹咧？ 山竹都歪都冇喺呢個珠江口登陸，哇！珠江口登陸香港食到硬曬㗎，同埋咧佢一個颱風結構咧都好叫做好少有，所以侏儒結構根據風災，即係話咧佢本身嚟講佢細粒嘅實嘅實風嘅，咁、個風力咧好勁嘅，佢個環流就唔多嘅，即係話如果咁樣打落嚟嘅話咧，香港食得係好硬嘅，再加埋咧其實咧造成呢次嘅船難咧，其實係真係講即係合該有事啊！咁、其實好多人就當時質疑啊，點解隻船會泊喺嗰度㗎？係咪未死過啊？咁樣其實我哋唔明白啦。我哋咧嗰啲風嘅風向咧，好多時咧由東就向西殺嘅，多數即係唔係正東啦、即係東北啊、東南啊，斜斜地菲律賓嗰邊咩殺去西邊㗎嘛，咁樣殺㗎。但咁啱咁巧，佢當時吹嚟嘅時候咧，佢係少少咧就挨西嘅，挨西。咁受到當時嘅地理風向影響咧，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原本係減弱，但因為嗰度咧地理就頂咗佢咧，就減慢，變咗嚟講咧喺海面上邊咧就增強翻，增強翻， 又補給翻啊！ 係啦，然後咧佢有偏西少少路線，佢停咗嘅時候咧，如果向西就曬去湛江嗰邊啊嘛，佢咁啱諗住向西停一停咧，就歪一歪就向西北。 過翻嚟 即係扭上啲， 嚟啦，扭上啲咧，咁變咗嚟講咧，同平時嘅風咧係有少分別嘅、 啊， 就比如嚟講咧就長洲食先，過往咧就長洲食魚噶嘛，啊，如果由東向西長洲食魚噶嘛，佢平時咁啊變咗嚟講，好多人就質疑話啊，係咪有咩問題？點解要唔走嗰樣？而佢想走嘅時候咧，其實澳門就掛架更高嘅風球啦，佢走唔到啊，咁變咗嚟講，香港嘅唯有喺度漂流，咁諗點就點諗咧就。 變咗就諗住多數係咁啫。當時嗰、那個信息唔係咁 update 啦，係啦，冇錯啦，咁佢諗住擺喺呢一邊咧就好，到時一走咧就走位啦，咪先啱啊。所以其實當時咧，我睇翻當時嘅報紙，見到就話其實唔止佢一架船係沉，真係好幾架船咧都喺深水埗啊一帶咧係沉沒嘅、 嗯， 都係喺西部嘅。佢就諗住就話喺西部拋流。掰水彎水，然後咧過咗 呢架佛山輪，當時係 有冇載客嘅？喺 冇載客嘅， 嗰時 卸咗客嘅， 喺長洲度掉拋流嘅。 喺去到馬灣嗰邊，近馬灣，近馬灣入邊嚟講咧，就係又係合多有事啦，就剛剛就係封邊，即係話最夠力嗰集、你唔係喺封眼，佢喺長洲封眼啊嘛， 即係食到應啦， 食到應曬好慘啊！當時咧就佢裏邊咧總共應該根據佢嘅記錄有九十幾個都係船員，全部都係船員。點解咁多船員會坐喺裏邊咧？因為咧啲船員有時咧就過咗嚟，因為佢大部分都澳門籍人士啊，係啦，過咗嚟呢度咧就冇地方揾到，即係通常都唔揾地方瞓，就喺瞓喺裏邊啦。 即係唔係船仔嚟嘅喎？而家講緊 大船。千幾人嘅坐千幾人嘅，所以 坐千幾人咪幾層啊嘛？ 係啊，幾層嘅坐千幾人嘅係。 連水手即係我哋叫水手啦， 係啊，全部都係船員嚟嘅。 船員都有九十幾人， 九十幾人。 咁你諗下架船應該如果咁講，你再即係坐成千人啊？ 最大船咁，所以你話九十幾人嘅。咁當時咧就係有揾救一翻四個，嗰四個其實咧就唔喺裏邊救翻嘅，就因為拋船嘅時候，船咧喺風浪拋咧，佢哋就著住曬衫咧，就被拋落海嘅。 拋落海先唔使， 都唔係有啲都死咗噶啦，即係揾唔翻啊！有啲失咗蹤噶啦，已經係 拋咗四個出嚟啊嘛。 拋咗四個出嚟，呢四個就係中國籍，中國籍船，即係本土籍嘅啊，可能係澳門人啦，係咪先啱啊？咁呢嗰四個咧就係真係講啫，佢就係最後可以講翻當時嘅情況點樣樣啦。因為其實如果總共咧就係根據後來有個碑寫住八十八人死咧，其實咧就冇八十八個條屍嘅，因為有啲揾唔翻嘅。係啦，其實咧大概當時就有七十三條屍揾到。 哦，即係有。即係佢當時有記錄佢員工 係啦 喺度，或者佢跟住然後咧就座位唔翻失蹤咗， 係啊當死啦， 當死咗啦。 咁後來當死，政府就宣布當死，咁啊所以死咗八十八人，其實真係有屍七十三個。七十三個， 八十八同七十三爭十幾件。 係啦，咁仲有一樣嘢，你有啲記錄就話佢哋咧係漂浮喺海度揾得到啲屍，跟住再其實唔係嘅，所有嘅佢漂浮喺海底係第二啲船隻嗰啲死屍嚟嘅。後來咧嗰四個救翻之後就往揾翻個位置啊，係漂流咗喺邊個位咧，先至喺船艙底。去找回全部那些死屍73個、 okay. 是其實在裏面的、死得很慘、當時因為水壓問題呢就結果是 要順德船母，因為當時歸順德的嘛，他買了、買 了 就是的就由順德就叫做找那些所謂艇的各樣呢就是純粹處理，直至到呢處理不完的80年，1980年才整部船撈起的，咁、有啲男，有啲揾得翻都可能係搭黑翻行骨喺裏面噶， 係 啊，咁所以咧，嗰依單嘢咧，成為我哋即係所以為香港嗰啲震撼嘅一個風災。咁其實咧，由嗰時開始咧，順德船務咧就年年咧，佢都有辦一個， 即係咁講喎，直至到後嚟，就算10月1日嗰個南丫海難咁勁抽，都唔夠呢單嘢勁喎。 都係咁慘啦， 唔係慘啊！但即係講個死亡人數，即係呢單係講緊 算係 即係記錄係八十八人啦， 係啦，冇 錯啦。但係你呢啲嘢話齋，你一沉船。一沉船就冇得講啊嘛，佢走唔切就 好快好快， 即係跌達尼號咁啊，一樣啫嘛。 有啲人講翻跌達尼添呢家，係啊，所以就其實咁到後來咧咁啊，順德就真係有情有義嘅，佢每年都有做啲法事，咁啊跟住根據長洲嘅居民後來順德知道咧，原來長洲都有做魚腩嘅，咁啊主動聯絡長洲話幫我哋咁啊頂埋啦，咁我哋俾翻錢你哋啦咁樣。咁居民舊時咧就係每年都俾30,000嘅。 哦，即 係 長洲去 長洲嘅漁難聖會，係啦， 即係幫手做埋， 即係順便， 係啦，順便幫我哋做埋啦。 即係做幾多次啊？即係有幾耐？ 嗱，俾30,000嘅時候咧，我就已經掟俾神去記錄佢哋嘅。咁我記錄嘅時候已經係唔知點解變咗20,000啦，已經每年都俾20,000。咁大概我去記錄嘅時候2006年到啦， 即係由30,000變咗20,000。 唔知啦嚇，咁我聽啲有關嘅居民講啦嚇。咁後來咧就最近呢兩年咧就直情係俾唔到啊咁講啦，我哋中性啲啊，俾唔到點解咧？因為咧問佢哋聯絡嗰個咧就正式佢哋負責聯絡嗰個人咧就死咗噶啦，定係離開咗唔知啊，揾唔翻佢哋啦，冇我哋唔知喎，因為我哋過往都冇嗰啲記錄，即係或者唔知就唔清楚啦，即係話我哋唔知邊個負責翻咁樣。 咁其實咧，舊年就已經冇再俾錢噶啦。 哦，即係自從何生死咗，真係啊，即係冇人 係啦，即係從咧， 即 係 冇人頂承傳統咁解， 冇人接手啦，冇人接手嚇，揾唔到個負責，唔知邊個負責，咁我哋誒稍後再聯絡啦。咁今年咧，亦都係同樣嘅原因，就好似直情話誒，我哋都唔知點樣咁樣可以啊，因為始終咧要公司錢，咁我哋好多部門嘅原因啊，或者支持處理啦，我都聽翻嚟嘅啫嚇，有錯唔好意思啊。 即係又推搪。 總唔知就結果咧，就今年咧就其實順德都冇再俾錢。 咦？咁即係嗱，長洲都亦都有另一個有情有義喎。其實件事就唔關佢事嘅，佢只係幫人做咗咁十幾廿年啦咁樣。 我估唔止喎，八年。 我就當三十年啦嚇，即係總之幫人做一排啦。 四廿年都有。 咁啊，即係到今時今日，你唔俾錢我都繼續幫你做緊嘅喎，其實。 啊嗱，係啦，冇錯啦，呢兩年咧。去年好似冇放到嘅，即係好聽聞就有做水優，即係有巡大冇做大嘢，即係冇大事去做嘢、 啊。 即係發生人好似有啦，因為我去年冇跟到，我唔知道。嗱、啊，今年咧就再做呢一隻，呢只咧就係阿師傅自己揞錢做。 哦， 嗱，邊位師傅咧？側側邊著白褲呢位咧，就係、是、長洲嗰個負責魚蘭聖會嘅師傅， 就指責師傅嚟嘅。 嚇、啊，佢係南和師傅， 南和師傅 兼係負責埋指責啦。南和通常都係指責一齊、okay, 一套噶啦咁樣。咁佢又話：哎呀，點即係真係唔忍心啊！即係你唔俾我俾啦，我最多我出啦，即係算我出。 咁啊，明哥，我想問啦，咁鄭文星即係一個海難啦，佛山輪啦，呢件事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再做超度啦，咁、你做翻件呢件物品嗰個意義喺邊度咧？ 哦，佢嘅意思話咧，等佢哋咧可以上只船度，係、上只船度就有地方，又冇喺水度漂流，咁、嘅意思嘅啫。 咁其實都好好、喎， 係啦，每年都有咁嘅心意喺度。秉承翻其實順德船務早期嗰種，因為佢嘅員工咧，佢、都係醫生不忍咁樣再保持翻呢個 傳統， 係啦，傳統。咁其實咧，嗱，呢個佛山輪咧，明年仲見唔見到，或者仲會唔會做咧？ 就要睇下即係嗰啲人自己嘅發心啦，咁、 或者係長洲居民會唔會再繼續秉承落去？又或者當然啦，冇咩責任責任嘅，即係話。佢唔做亦都有佢嘅原因，或者都有道理，係咪先啱啊？只不過嚟講咧，而家你有關嘅老細唔去做，咁我哋再做埋落去啦。咁啊，做落去做咗，仲可以做幾耐咧？或者可以秉承幾耐咧？咁啊，真係講真咧，佢都唔知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見到而家嘅佛山輪呢個咧，除咗你去呢個所謂叫做嗰個碑嗰度咧，佢個碑大概喺即係嗰個馬灣嗰邊，即係點講？青魚幹線收費站嗰度行殺過去嗰個唔知叫做近住迪士尼樂園嗰頭嘅， 係 啊， 即係欣澳嗰邊 嗰頭咧，我又唔、因為我冇去過嘅，就係、是、即最近冇去過，好耐嗰陣時候行山有經過嘅。佢嗰個好簡單嘅，你上去啲網度揾到佢個碑嘅啦，好簡單嘅，即係八人殉難於此啊咁樣嘅咁就除咗呢個碑之外咧，其實咧我哋亦都可以喺呢個長洲漁人聖會咧，就可以憑吊下當時嘅一段香港嘅一件風災史嘅呢、個係 好 係啊。 好啦，明哥，我繼續落去。 下一張啦，我哋下一張係啦，冇錯啦。嗱，呢、個當時因為驚落雨咧，所以包得好好嘅。呢只船 都做得好精美喎。 啊，呢只船都要成幾千銀嘅。 要唔止添 啊！幾千蚊到啦，一人冇嗰啲大船，即係都算係相對上係簡單少少嘅。 指責嘢，我哋唔好爆價錢。 OK， 好啦，我哋下一張。係啦，呢、這個就係嗱，當時咧， 大師王 係啦，佢因為出去水休啊。咁樣咧就咧就嗱，你見嗰只 喂，其實隻船都唔係好大隻啫喎。 都頭先第一張個比例啦，都成個人咁高嘅。 係咯，但係即係你見 擺呢度阿嬸嗰度好似咁細咁樣咧， 因為落咗去啦嘛已經。其實我哋依個喺上邊岸，喺嗰個碼頭邊望翻落去嘅。 哦， 係啊，其實佢都落咗下邊嗰、那個下邊嗱，見嗰個企嗰度咧，企咗喺度嘅嘛。 因為側邊有個阿嬸喺度咧，睇落去 係以為好似船仔啊。係 啦係啦，好似唔好大隻咯。 其實大隻嘅，頭先你都第一張你知嘅。 咁而家佢出發出去做。 系啦，就水休。其實咧呢單嘢我要講多少少啦。咁因為咧當年咧佢哋覺得又話咧冇做，硬係覺得心有唔舒服。結果又係咧就喺呢個今年即係2020年咧，即係2021年咧就出咗幾單事故，放亦都係佢哋嗰啲人咧就喺嗰個海邊嘅啫，係海度浸死嘅。但係佢呢個浸死嗰個人咧就係、是、屬於叫喺嗰個太平清照度幫得手嘅人啊，一位阿伯嚟嘅。係啊，咁但係奇怪就話。哎呀，佢都唔游水嘅，佢唔中意游水嘅，佢唔識游水都唔敢游水嘅。 啊、但是咧，佢去嗰度裙邊可能行山咁樣，唔知點解咧，就喺個水度浸死嘅，係、啊、啦。哦、所以佢覺得係有啲問題，係都要，所以咧就唔想都要做翻，都要都一定要堅持做翻個魚眼性，覺得心安理得好啲咯。咁去到東灣嗰度附近咧，佢哋咧特登咧係收慢咗隻船咧，特登做一場係喺嗰度做一場叫做少少嘅法事嘅，係、啊、平時就冇去嗰度話逗留咁耐，今年咧就去咗東灣嗰邊逗留咗耐啲，做翻場法事咁樣樣嘅，係、 哦、 啦、今次有少少特別嘅，係咧，係啦。 好，下一張。 係啦。咁咧就呢個就係啦，長洲嘅中原聖會咧，即係我所謂盂蘭咧，即係道教叫中原啊嘛，係啊。咁好得意嘅，佢唔係叫中原法會嘅，中原聖。 你又係嗰個阿嬸喎，頭先嗰個。 係咁啱啦，咁啱啦嚇。咁你見到嘅北帝咧，佢都會呢、這個就係北帝像嘅。咁佛教嘅北帝像咧，冇乜須咧，佢哋話咧，當年咧呢個玉虛宮火燭咧，北帝咧就顯靈去救火，燒曬啲須咁樣樣嘅。呢、這個 咁啊，唔整翻落去啦。 係啊，唔整翻落去啦，就以示作為一個紀念嘅咁樣。咁佢就會捧北帝出去咧，亦都係坐喺船度咧，一時間做超優活動嘅，係啦， 嗯， 係繼續， 即係請埋佢出海， 係啦 ，OK， 好啦，下一張啦， 係冇，係冇，係冇，冇噶啦，第一節有。 誒、嗰個 冇相啦，冇相啦， 哦，冇啦，冇啦，係啦，咁下一張就係另一度，咁啊嗰張係引起。我話嗰張外國、哦、 有張燈籠㗎，嗰、那個 係啦， 有個嘴，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嗰張照片咧，又引起有少少風波，咁我想講講先啊。呢張照片， 即係成為今 呢一張係咩名堂咧？ 呢張咧就 成為今年嘅經典嚟嘅，呢張相係經典嚟。 喺邊度嚟啊？嗰張 係啦，冇錯啦，呢張啦，係啦。咁咧就係呢一張咧，就係點解會出現咧？有啲人問我又話啊，你係咪即係有欺負啊？我唔係嘅，因為咧。就呢張照片嘅出現咧，就主要咧就因為當中嗰位主角，你覺得佢有冇問題咧？我就唔好望下，係啦，係啦，蒙蒙塵塵啦。 因為 呢一張相，呢個燈籠喺邊度嚟？ 就頭先你見到係咯，就嗰、是、個一辣咧，就其中係寫中原二品射罪天官，咁啱佢行到嗰個位度咧，我都咁啱啊，撳咗掣嘅，其實我又唔係刻意嘅，我又冇刻意嘅，真係。咁咧就因為咧，主要咧就話啊，你係咪影佢衰樣啊？啊，或者咩 即係點人相啊，影人哋相、啊。 係，其實我主要就話咧，個罪咧就係話咧，客人都知道，你覺得佢有咩問題咧？呢幅相， 啲相頭頂有個罪字咯。 係，佢個人咧、 啊、就鬼佬， 鬼佬仲有 西人咧， 仲有咧。 佢手拎住啲乜？ 呢度唔緊要啦，就冇戴口罩啊！冇、戴口罩係犯罪嘅。有啲人話我又話咩又乜又七咁樣，我主要話咧提醒大家，你呢啲嘢唔戴口罩咧，唔係你嘅問題，主家人咧都要孭飛。你自己衰又好，你唔好累到人。係啦、我就警醒大家咧，最去啲大公眾場合咧， 呢張相都成為咗今年嘅呢、這個聖誕節裏面咧一張 好嚟問我， 好震撼呢張相， 問我點解會咁樣咧？我話咁啱得咁巧啦，就當係即係佢咧就好得意嘅，就唔中意戴口罩嘅。咁、今時今日你唔戴咧，唔係你嘅問題，你令到嗰個場合咧嗰、那個孭飛啊！佢都要受罰㗎， 即係嗰個危機感。 係啦，佢都要，唔係話你俾人罰錢，你見到嗰個場地負責人 咧，所以咧我都成日 都要嘅。 所以我成日都講啦，我相信有一啲人咧、都會有一種叫做抗拒戴口罩，佢有嘅。 其實唔好嘅，即係支持啦。 但 anyway 點都好，孤物論你係一種咩理論背景啊？有啲人覺得即係。唔戴口罩都冇事嘅啫，咁可能你咩背咩嘢？ 我哋去翻前一張啦 嚇，乜嘢諗法都好唔緊要嘅，但係咧要記住一樣嘢，你要符合人哋嗰個大會裏面 呢、這個大會咧變咗嚟講咧，你咁樣做咧，你犯咗法咧，佢有講過㗎，你租場地如果係有犯法任務，譬如飲大酒、醉倒啊、飲酒啊、打交啊， 咪個大會咩飛咯？ 當大會要咩飛？ 簡單嚟講，我哋四個字唔好累大棒。 係啦，你衰就好啦，你唔好再加埋咧嗱，呢個又 即係跳樓行 啲啦，再加埋呢個咧，就有人講咧，佢據聞啦，我冇見到啊，我唔知啊。當時咧就係話，哎呀，呢個手腳唔乾淨嗱，唔知係唔係係啦。不過咧，大家去到呢啲人多擠迫嘅地方咧，自己小心財物啦。 我都真係嘅，我有即係自從我做咗呢個系列嘅魚蘭節目咧，我都有其他朋友 send 過啲片俾我睇，咁就有嗰一段片就係、是。 即係佢出現喺嗰個鏡頭裏面啊，有一位南和師傅咧，就即係直情係鬧，即係嗱，我唔聽到把聲啫，係咪指住佢？我唔知啦嚇，就即係話誒呢個人偷嘢㗎，大家小心啲佢啊，即係咁樣。嗱咁即係連南和師傅都出聲咧，就我咁就 咁講就好怒㗎啦。 咁我就嗱唔知堅真定假啊，就聲到呢啲 咁。咁下一節再講，下一節再講，先休息一陣啊。